曾怀疑我，就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，无论终是落寞，才敞开翅膀，风却变沉默，习惯伤痛，能不能算收获？清醒的是我，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，没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，海阔天空，只要时光，一定会灿烂的。